有时候你以为会是一生一世，但到了最后还是发现一瞬间就可以改变所有。仅仅只是思考的角度变了，观点变了。而有的时候你总觉得很难继续了，但是过着过着好像又这么过来了，又这么走了一辈子。此刻你需要的人在你身边吗？ 想念遗忘在某个长假，我会领 过头发，任记忆里的爱情在时间潮汐里虚化，非得等春天远了，夏天才进来，我实在回首时终于懂得。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，我会试着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说完。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指南，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去归还。海很蓝，星光唱歌的夜晚，请原谅我的爱诉说的太缓慢。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，我会试着把再接下去说完。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，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全归还。 在《真相凶猛》当中写道，一个朋友也没有却生活得很幸福的人有很多，有朋友真好。我觉得应该是有朋友之后的感慨，而不是事先设定的一种目的。我们帮助朋友不是期望对方有一天能够帮回来，送朋友礼物也不是期望对方能够回赠你礼物，帮助朋友只是因为真心喜欢他，真心为他好，真心关心他罢了。 所有的梦与想，各色的脸上，各色的妆，没人记得你的模样。三巡酒过，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。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，一杯敬朝阳，一杯敬月光，唤醒我的向往，温柔了寒窗，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，不怕心头有雨，眼底有霜。一杯敬故乡，一杯敬远方，守着我的善良，催着我成长，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。灵魂

只想也来世不灭的灯，照亮这世间有心的人。我只想要一个最深的吻，多年以后仍有你的温存。我不再问是否爱我一人，爱是容易看见伤痕。我不再听那些流言纷纷，是错是对本来无从考证。我只想愿爱是不灭的灯，照亮这世间有心的人。我只想要一个最深的吻，多年以后仍有你的温存。 余华在《细雨中呼喊》当中说，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，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，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。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，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，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。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朋友越来越少的原因吧。宁缺毋滥，总胜过彼此消耗。 熟悉的那 我觉得一个人最可悲的，可能就是为了别人的看法，一味的去改变自己，然后到了最后，既做不成别人，也找不回自己，这又是何苦呢？ 就会 希望你可以沉定又执着，对每一件热爱的事物，我们都可以全力以赴又满载而归，变成一个美好的人，做更多美好的事。